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peanuts.com， 我系谭文豪。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好啦，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啊，即系今个礼拜开始啦，其实我哋陆续已经有唔同嘅节目咧，其实已经开始有视像噶啦，其实系。咁啊，今日就其实系我哋第二次有视像啦，系咪？咁啊，而家就呢个咩啊？呢个匪类有视像啦。咁啊，女王就仲未 ready， 佢上个礼拜未化妆啊。 系啊，所以就即系 佢话你冇搞啊。斩你啊！ 斩我周身，唉，周身推咪啊嘛，真系 你冇事啊咁样， 系嘛？咁啊，即系有啲人要准备嘅，要 ready 嘅。咁琴日 咁麻甩佬啊，好啲嘅，唔使化妆嘛。 系啦， 正如今日嘉宾啊，吴博你都唔使化妆啦， 唔使嘉宾嘅主持， 你唔需要着西装噶。虽然你系博士，亦都系即系咩教授系嘛，助理教授。 唔系，梗系唔系，我啲叫。學術邊緣人啊，叫即係 postdoc 啫，叫博士後研究員， 做宅男啦， 真係有牌啊！呢個 A 呢個 咁啊，琴日啊，笑看太平山咧，咁啊，即係啊，因為阿山姐阿胡瑞山咧，就因為佢即係又係話啊，即係。我話動作太大喎，驚失禮喎，咁啊下次咧要 佢做咩事？佢動起個腳咩？佢又唔係著裙佢， 我唔知佢啊。 唉，有乜所謂啫？ 係啦，咁即係所以其實你即係有視像咧，即係講嘢係會避忌少少嘅，係咪啊？咁即係呢個。 所以我為咗咧，即係我唔避忌咧，就 點樣咧？ 而家每一次咧都擺支酒喺度， 唔係即係對 加食煙咁樣 整醉自己先。 係啦，希望即係 即係擺到明於酒啦，你就係嘛？ 希望兩位其他主持唔好介意食我啲二手煙， 係嘛？即係你擺明， 其實我冇問你哋嘅，而家先問嘅啫， 係嘛？唉，咁啊好啦，今日講咩咧？咁啊啱啱我見到咩？即係呢個嗱。你頭先話吳博憤怒啦，其實呢兩日好憤怒嗰個咧，忍咗好耐嗰個叫英女王阿哥，咁啊就事完，其實琴日都講過少少啦，我聽阿 B 哥佢哋都，咁啊事完就係因為英女王又見到一位即係叫做係警官啦，咁原來當其時咧有份接待啊呢個習近平嘅，咁啊突然間就話啊即係。呢位阿姐嗰陣時有份接待習近平㗎，即係呢個啊，跟住佢一埋嚟就講啦，哦，啊太倒霉啦 ，too bad 咁樣樣， 唔係 bad luck 係咪？咁其實呢啲嘢，喂，你話其實講真，即係你話泄出嚟呢啲嘢，即係呢啲又係。 喂，我其實咧最有興趣咧，第一個感覺咧就係 bad luck 咧，到呢個字咧，如果你真係全神啲。佢譯咧，梗係 即係你話廣東話， 廣東話應該話你真係唔好彩，你真係咁樣，係嘛？即係咁嘅意思啊嘛。倒霉就比較文雅少少啦，起碼書面語啦呢啲或者係啲。 即係如果我講個仇人嘅話咧，抵你死啊咁樣樣， 抵你仆街啦咁樣。 啊，唉，咁樣樣，咁即係因為其實佢當然啦，即係英女王，我唔知有冇比起佢受啦。因為其實嗰陣時好巴閉噶嘛，即係接待佢係同佢坐埋同一個馬車噶嘛。系嘛？咁啊， 喂！而家我覺得奇怪咧，就係陸陸續續咧， 越嚟越多人包嘢。 英間又話架馬車，即係佢個保安人員，又話翻譯，其實個保安人員嚟嘅，就要上個馬車，跟住就同呢一個英國佬爭持。喂，之前咧就爆嗰段嘢已經好驚訝噶啦。 乜其實唔係？應該講 係邊個爆出嚟 ？BBC 啊？ 係好似好似 喂， 好似 BBC， 梗係跟住你嘅傳媒啦。你明知有傳媒喺度。喂，就算我都好啊，我都唔会乱嚟啦。而家就可以乱嚟啫，你明知对住个镜头都可以乱嚟，因为已经即系冇嘢顾虑。喂，你作为一国之君，你咁样爆出嚟系有用意嘅，你系有部署嘅。 系， 喂，你明知个镜头喺你侧边度，你第一句，哇，你系咪接待呢个习近平 ？Bad luck 咁样，哇，真系吓死人、啊，大哥。你唔覺得係好奇怪咩？跟住再爆就係保安，仲冇嘢第三樣，我睇兩樣啫。 其實佢你唔係佢主要佢話投訴啲咩呢？就係話佢完咗個即係叫做係宴會啦嘅時候呢，佢就話 the trip is off 咁樣樣，即係一句說話就 就走人啦咁樣樣。咁即係如果你話用翻即係中國人嘅即係語氣啊或者角度去講，我諗最多咪就係叫做冇你嘅事啦，完咗㗎啦，即係咁啫，即係嘛？即係其實 冇啲禮貌嘅咁講。 係啦，即係咁樣講，即係如果你語氣就係咁樣講啦。 一身鬆曬，完啦，阿吳博。走先走先，唔係 最多冇你嘅事㗎啦，咁樣樣，即係其實呢啲嘢咧，就等於就係話你係中國人對待啲下人咧，就係咁嘅語氣咁樣樣。 唔係老實講， 咁但係今日咧就越爆越多，咁原來 又又有，我今日俾人睇啊喂。 咁啊，新加坡咧就話有個外交官就話係啊，佢哋好 Q 麻煩㗎，佢就話即係有一次安排咧呢個叫做係呢個東盟會議嘅時候啊，咁啊，咁唔知嗰陣時温家寶唔知定邊溝過啦咁樣樣，就話。即係原本佢係訂咗一間酒店，佢係指定某一間酒店。咁因為咧有人即係即係已經租咗出去啦咁樣樣。咁佢又咩？即係佢又好好 Q 堅持，又一定要住嗰間。如果唔係咧，就唔 Q 嚟咁樣樣。咁其實佢係有呢啲乜嘢。咁然之後嗰位外交官就話：，唉，中國人咧，即係尤其中國領導人係咁噶，佢哋好中意咧，即係叫做係叫做係俾啲麻煩你。即係有啲優越感啊，咁樣樣。咁嗱，而家咧，今日咧，我見到明報咧又轉述某一單新聞，就係、是、呢個 Daily Mail。 我第四單啦，而家你 做緊。係啦，即係所以琴日嗰個女警官咧，即係其實好輕強嘅啫，其實係。 係。 咁就話 你講下明報講咩先 啊？咁佢就話咧，就咁今次佢話即係要咩？佢話原因為其實原本咧，即係呢、這個如果你住白金漢宮嘅話咧，其實係有一間房叫比利時房嘅。咁、那、嗰個係專即係接待嗰啲外國元首嘅嚇，咁、啊、但係咧就咁但係咧即係佢就唔滿意啦，係咪？又話誒、哎、你有冇睇過風水㗎？你嗰間房咁人哋本身嗰單嘢就係、是、即係嗰間即係比利時房、比利時套房就係用嚟即係指定去接待你外國元首㗎啦， 即 係 總統套房。 即係你仲話要睇個風水先？ 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喎，習近平咧作為呢個中國共產黨嘅總書記。但系点解你会话即系嗰间房合唔合乎风水咧？即 系 照计 呢个系违反咗共产主义者嘅 冇 神论， 冇错系啦。呢样嘢其实对于即系共产党嚟讲，其实系好冇面嘅一样嘢嚟嘅。 唔系，不如咁啦，我哋先讨论一下，够啦，系数够啦，系即系笑到碌地嗰啲嘢，即系俾人笑到碌地嗰啲已经数够。喂，第一你问我，如果真系有咁嘅件事嘅话咧，我哋先讲中国先啦，即系先讲呢个共产党先啦。就係、是、啲包真係財大氣粗，先會有咁嘅反應嘅，係咪？即係走啦，行緊開啦，咁即係一樣啫嘛。 唔止財大氣粗啊，而係對於特別係英國咧，即係我諗中國係特別有一種仇恨喺裏邊。 情義結 係啦， 有一種即係 侵略我哋全肩炮嚟侵略我哋香港 嘅 開始， 係要俾啲氣你受。 而家係有個報復嘅， 係啦， 即心態。 唔係，所以咧，其實佢而家今次爆出嚟之後咧，你估下習近平咩反應？佢會唔會覺得醜先？你覺得 唔會？ 係啦， 我覺得 即係呢個就係我古怪啦。喂， 屌我喺眾人 係啦， 你以為你咁樣爆我，你好撚勁啊？你咁爆我仲好啊？我喺全国13亿即系呢个奴隶面前，话俾佢哋听，你嘅领导人 俾我当下人嘅， 去到喺呢个18、19甚至20世纪里边嘅第一大强国，系嘛？日不落国里边咧，即系我哋几耀武扬威 嘅。 harass 佢哋 系啊， 几捻掂啊！ 报翻仇吓，报翻即系19世纪系嘛，俾列强侵略嘅一战之仇。 唔系我第一个咁嘅感觉喎， 系 即系你以为喂，如果你话香港领导人， 佢好多大陆嘅粉青非常之兴奋噶，听呢单嘢一定 系。唔系我你有冇睇过啲留言先？我啊睇过啦，佢就话我就中意睇咧，佢哋咧又叽叽格格，但系咧。又唔能夠唔配合嗰副死樣喎、啊，即係咁樣講嘢啦，即係差唔多係咁嘅意思啦。即係佢哋係有種咁樣嘅變態喺度嘅。 唔係，所以佢應該咧係有一種咁好自然嘅反應嚟嘅。唔係，老實講，喺佢哋嘅角度下， 唔係呢個另類讚譽嚟㗎嘛。 個 logic 係乜嘢咧？ 係 喂，我而家俾幾廿億英磅定係港紙喎？ 300亿啊！ 300亿 美金啊！ 美金你啊，係咪明醒你？你估你真系而家入不落國啊？你老尾你真系嚇、啊！你估我哋個個臨記啊？仆街見到你真係好撚驚啊！大佬係咪？以為喂、哎、我哋崇優啊、崇英啊？你估我哋個個陶傑啊？大哥，即係我喺佢嘅角度啊，唔係我的角度啊，係咪？即係我哋嗰啲都 diplomatic 㗎，我哋嗰啲都有 courtesy 嘅人嚟㗎，我哋梗係唔會咁啦， 系咪人哋招待得你？你去到做国事访问，你作为国家嘅领导人，你代表咁多人民去，即系亲善探访，使唔使串到咁啊？ 嗯， 即系难听你讲嘅叫串个马捻啊，大佬，系咪？但系喺佢哋嘅角度就话：，喂，我送咁多钱俾你使， 嗯哼， 有咩所谓啊？你咪唔好要咯。你而家播翻出嚟，你估你会收获到我咩？ 啊，唔知几兴奋啊 ！Nothing。对我嚟讲， 仲兴奋添啊！真系仲 好添啊！俾人知道，嗱，英国都要屈服啊！虽然你内心非常之唔强，但系咧，你最后都系要屈服啊！ 喂，如果头先我俾你插咗一句，我就话，如果你话 C Y 去到咁样做，我哋嘅香港人梗系屌柒佢啦！啊，即使嗰唔系 C Y 啦，即系最红嘅曾荫权嘅年代，我哋都屌你有冇面噶？你有冇外交礼仪噶？你见到人哋英女王咁样，喂，但系中国领导人惊你咩啫？系咪？如果我財大氣粗，喂，好簡，所以好簡單嘅道理就係你比較喺我哋銅鑼灣灣仔呢一度，嗰啲又唔排隊又唔成嗰啲，喂，我有錢就大曬噶啦。喂，呢個係佢嘅文化嚟噶，呢個亦都係令到香港咁多人爭佢哋所謂嘅蝗蟲嘅財大氣粗又咁解啊嘛。 連你國家元首都係咁添。 咪係咯，國家元首其實係一個體現嚟嘅啫嘛，有咁嘅群眾， 唔整啲，唔整啲， 仲有咁嘅領導人啦、 啊。即係你即係即系讲真，习近平你都要照顾下，即系十三亿呢个民众嘅民情，佢哋感受先得噶。因为佢哋细个接受嘅教育就系中国系百年耻辱啊嘛，受咗百年耻辱。喂， 我谂起系咩咧？ 喂，大国崛起咁啊，梗系要 佢咁样做咧，就似咧喺呢个珠宝行啊。喺珠宝行，你记唔记得有一幕咧、嗯？我睇过啦。 你讲边套戏先？咩珠 宝？唔系啊，即系平时喺 YouTube 嗰度偷拍嗰啲啊。 嗰啲 即系买嗰啲珠宝嘅时候，你好似个售货员口咁攞俾我咁，跟住有一个女人咪攞啲钱掟 Q 佢咯。系、嗯、同样同一个态度，不过咧就斯文少少，系、嗯、嘛？你 commander 你大晒啊，大哥，系、 嗯、 嘛？我话走咪走咯，好完咯，拜拜咁、嗯，拜拜都唔使讲。你吹咩？系嘛？你点解你黄大晒啊？屌！你估你真系以为加拿大系你元首？澳洲又系你元首？即系呢个新西兰又系你元首啊？屌！你挂名嘅咋，大哥你系嘛？ 唔系呢啲系极度自卑，即系突然间即系 反弹， 系嗰种暴发户嘅反弹啊嘛？系咪？即系嗰种报仇嘅快感啊嘛？即系同埋， 所以咧，你问我咧，其实我真系冇感觉嘅，对佢哋啲咁嘅态度。屌！你中意咪咁咯？屌！你中意扮马，即系柒咁撚大扮馬撚，咁你咪自己做咯。人哋覺得你冇修養啫嘛。 所以好白啦，即係其實呢個咧， 喂，其實我係真係好包容嘅，即係對呢啲人，因為我完全覺得，屌你咪串咪你咪串咯，你有今日唔代表有聽日嘅。 咩包容啫？係即係嗱，咁 我有撚得你，你唔好咁講包容啊。 咁但係好白，你係咪即係平時做生意都遇到啲咁嘅人咧？其實 冇乜 啲強國客啊， 冇乜。反而我做區員嗰陣時候有。 哦 區員， 區員反而有， 係咪？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啲有覺得自己投嘅呢一票咧係大撚曬。 哦 ，OK， 你係咁唔敢得罪佢、哦，因為點解佢哋唔知佢點唱嘛？做生意好撚簡單啫，我唔撚做你咯。 嗯， 俾翻啲錢你得嘅啩。咁但係通常啲人都有禮貌嘅，強國嗰啲係麻撚煩啲，呢個係事實。但係唔代表外國嗰啲係唔會冇禮貌噶嘛、嗯，一樣係即係串個馬撚噶嘛。 嗯， 係嘛？咁你點咯？咁、嗯、你咪最多話俾佢聽，我下次唔撚做咯。系、 嗯、 咪？同埋我哋有 ethics 噶嘛？我哋更加嚴謹嘅 professional ethics 啦，即系唔可以亂嚟噶嘛。唔係你俾錢大撚曬噶嘛？係嘛？你咪揾個第二個做咯，係咪？我又唔會冇煩開，係咪？ 嗯，唔係即係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就係、是、其實呢、這個即係、就是、大陸人咧，即、就、係、是、或者大陸高官嗰個態度咧，即係同日本係完全180度相反。即、就、係、是、你話日本人即係、就是、由外交官咁樣。即係其實佢哋對嗰個羞恥咧係非常之敏感嘅，即係你唔好話外交官係入普通入 羞恥定係羞恥啊？ 羞恥啊！ 哦， 即係你話對無禮啊，即係俾人哋唱呢啲嘢咧係非常之敏感嘅。咁但係你中共嘅高官咧就唔係嘅，即係佢哋反而咧就係話哇 沾沾自喜， 係啦沾沾自喜嘅變態啊！咁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你當然啦，你係唔會 embarrass 到佢啦，係咪？即係因為其實喂講真。共產黨嘅高官就係咁噶啦，就係佢係以羞辱作為，即係或者呢咁講，即係以無恥就等於自己係羞行嚟噶嘛。 喂，同埋你唔係一個民主選舉嘅地方，你做乜都得啦，喺佢嘅角度。 系嘛？ 系咪？只要我搞掂摆平内部嘅矛盾， 共产党一直都系相信实力政治噶嘛？ 系， 即系有实力啊！咁我咪做咩都得咯。 喂，如果日本仔咧，虽然你觉得佢虚虚伪伪， 嗯， 系嘛，系咁岌头岌脑，岌头岌脑，但系你又会 feel comfortable。 哦，咁系。 喂，你好简单嘅道理啫嘛。我寻日喺度 search 下香港究竟有几间米芝莲餐厅，其中一啲 comment 就系讲紧，其中一粒星可能就系咧嚟自于嗰啲人嘅服务态度。 嗯，系噶，唔系呢个系噶，米芝莲不嬲都系噶，佢系好睇重咧，即系嗰个服务态度。 我其中去过一间啦，人哋 escort 埋你去洗手间。 嗯，系咩 ？escort 噶，女士，梗唔系我啦。我使乜你 escort 我去洗手间啫？我哋话俾我听边度得啦。但系佢系会做呢个 service 噶。 嗯， 即系话 escort 你完之后喺厕所门口等你， 等你， 跟住送翻翻你去嗰张台。喂，嗰粒星就嚟自呢度啫，除咗嗰啲嘢食之外，除咗个气氛之外，系嘛？ 系啊， 人哋呢啲系即系服务态度，系佢 service 嘅。 系，所以你作为国家领导人，你系咪应该好好俾个榜样嚟睇咧？我终于明白点解你啲人去到第啲地方咧，系咁黑人憎咯。 嗯， 即系你虽然话我都好唔讨厌个佬，我个人嚟讲。亦都唔覺得即係佢好撚勁啊！而家我哋叻過佢，包括香港人在內，我唔係講緊強國啊。喂，但係你都唔係咁樣喺個國事嘅訪問嘅場合裏面嚟收人哋噶，你三百大曬咩？ 你話國家嘅收養咧，其實完全兩回事。我見到即係最近咧，又呢個解放軍啊，即係又叫做係可唔可以下令營啊？又話免費叫啲僆仔上去，即係去操練啊嘛，佢又唔使錢喎、啊。咁我見到蘋果咁樣講啦。咁啊，但係相對於即係呢個嚇、解放軍嘅免費訓練營之外咧，原來英國咧又喺香港度招兵喎、啊，即係其實又係叫你去即係英國啊，即係又係參加呢啲類似一啲訓練營啦、啊、咁樣 又係軍事訓練營。 係啦，咁但係。嗰度收4000蚊，系咪？喂，但系呢4000蚊， 英镑啊？ 唔系港币啫。 哦， 我唔知大概个零两个礼拜咁样样啦。即 系抵玩、啊， 其实系抵噶， 唔贵、啊。 喂，你送你个仔过去啦。 你机票，你机票都咩啦？讲真，你机票都买唔到啦，4000蚊。 英 国 嗰啲咩英语 summer school 嗰啲都起码都 喂，你送你个仔过去咪得咯，得唔得？ 两个礼拜， 未够钱啊，大佬啊，真系傻。 贵、啊，大佬。 其实系 喺英国。呢、這个做个军训咁、啊、样系嘛？ 唔系，其实 翻到嚟嘅书好睇、啊。 喂，你4000蚊呢啲真系，喂你真系俾一抵话哥。咁所以其实喂，你都唔好悭呢啲钱系咪？即系如果你话喂，你好过去嗰啲咩青少年军啦、啊，大佬。即系另外一样嘢就系话啊，不过呢个我都讲得差唔多啦。其实 唔系、我想讲多另外一面啦，即系就唔喺一边咧，净系即系骂呢个老共啦。 系 我英国人，其实你都谂下，如果佢系有意啊。我觉得系有少意嘅。如果你冇意爆出嚟嘅话咧，其实系唔会出到嚟噶嘛。咁咪自己豁身吞咗去咯。我觉得佢哋都系去嘅。嗱，呢个公平啲讲，呢个系我的意见啦。喂，老实讲，你收得人300亿，系、嘛？你都即系情深款款咁招待人哋。咁你事后先讲翻呢啲嘢，你系其实你都系小家。 系啊， 即系话你好捻介意。 其实小家，唔系其实即系 喂，同埋呢啲嘢。大家都知道，你最多咪同奧巴馬吹下水嗰時候噏下。你見到即係日本首相而家邊個話？屌， 安倍晋三， 咪吹下。屌，你咪習近平啫。屌，真係啲咁嘅獨裁啫。你都喺佢面前吹下啫，你唔會咁陸陸續續咁扮出嚟， 冇意義啊。 因為個問題就係你英國經濟唔好啊嘛，呢個先係個最大 問題。喂， 你 夠吉嘅，你又用譚柏明講，我唔撚妥你。 唔系你真系要报 摆翻个300亿俾你，嗰啲 contract 唔捻签啦。 你真系报仇咧，你真系 屌小家族。 卡梅伦真系唔肯过你，佢大选惊下次大选咧，如果啲经济唔好咧，佢输喎，真系。 喂，但唔系， 即系，但我唔觉得你作为一个即系受万人敬仰啦，包括香港人在内，不少香港人啊，唔包括我，咁尊崇嘅英女王，或者系你个国家，喂，需要做啲咁小家嘢咯？其实基本上系。即係好似索羅 B 嗰啲咁樣咧，屌你咪一嘢就抽下你水咁，嗰啲嘢冇乜意思啫，屌！即係難聽，你講冇意思。 一係你之前拒絕人， 冇錯啦， 嗰啲要求 係咪啊？你喂，你好簡單啫嘛。嗱，佢習近平你之前喂講清楚你嘅英國人嘅規則係乜嘢？ 唔係其實嗱， 你有啲嘢你要 stand firm。 英國 唔得就唔得，嗱，你個保安唔撚準上，我嘅馬車就唔準上，你唔係到場拗 啊？ 係咪？有乜意思啊？嗰啲嘢 唔係， 而你事後差唔多半年啦。摸定半年添啦， 先至陸陸續續班啲嘢出嚟，咁係咩意思呢？喂，我真係唔好明喎，應該 唔係，除非你真係爆到咧，即係好似呢、這個你話巴拿馬文件嗰啲， 冇錯， 就 是、我啱啱想講 嘅。 喂，你揾到佢嘅家族有啲 account 喺你英聯邦， 你美國佬咪做到咯？美國佬你知唔知嗰陣時啊，就係話呢個阿黃奇山啊，喺呢、這個即係佢唔知好似話有啲數係唔清唔楚啊嘛，即係其實喺美國嗰邊係。即係唔知開咩 account 咁樣樣啊嘛，咁其實講真，喂，呢個巴拿馬文件，亦都有人話，喂，其實呢個 ICIJ 嘅總部就係美國噶啦，係、咪？喂，而事實上，即係你而家爆咗出嚟之後，其實你對美國佬唔係點傷嘅啫，其實 咪都有好多美國人。後屘我事後揾到，原來再新一批有好多美國人都 有，但係嗰啲唔係權貴啊嘛。系咪？嗰啲唔系权贵嚟，即系如果你系以， 唔系而家爆都冇所谓。哦、啊，我啱今期买咗本 Tax Advisor 喺度，你知道，即系我都有睇噶嘛。佢就话你继续可以咧系报啊， 系 你作为美国人，佢有个咩叫 streamlined procedures 咧，就系俾你报翻啲海外资产翻嚟。咁其实过去咁多年以嚟咧，已经系执翻咧系56亿嘅美金。 啊， 所以咧啲友你咪话我咯，屌我而家我填紧嗰张 form。啊！我而家即系向你申報緊，我啲海外資產同收入嘅問題、都一樣得，係、嘛？但係我覺得即係英國人係一樣嘢，就係你唔夠美國人嘅手腕咧，係咁厲害咯。即係正如我聽過一個朋友曾經教過我對付黃老邪嘅方法，其實嗰陣時候我係有嘗試用嘅。 有講到書， 即係佢點解咁講咧？佢就話：喂，阿土，你叫你班僆醒醒目目啦！你係咁依打佢一下有咩用啊？你梗一捶窩落去。揼死佢啦！ 储埋咁样样啊嘛。 系啊，因为点解咧？即系你知嗰阵时候咧，分裂之前啊，有好多小动作咧，包括我哋，佢哋都做紧。 最多系边个咧？最多系容乐琪嘅，讲真。 嗰啲咁嘅小动作咧，系咁系咁一嗨人嗨啊嗨人一下咧，其实系冇意思噶嘛。你系揼唔捻死佢， 唔系 你系制造一啲无谓嘅矛盾同埋冲突， 俾佢觉得你 俾有位入， 唔系你系打草惊蛇，你俾佢知道你系就系好唔妥佢， 冇错。 咁佢咪会防范你咯？ 我個 friend 咪咁講，嗱美國人同英國人喺呢個問題上面咧，就有個分別嚟。 係啊， 嗱，委屈你啊嘛，我見到你嘅時候，屌你咪踩鳩我咯，你咪講我咯。不過我爆你啲 account 出嚟啦， 唔係即係 爆你啲衰嘢出嚟啦。你英國人咁做，你又要收？喂，老實講，如果我係習近平啊，我都話，挑你個撚樣，你又收我300億。你咁唔撚妥我？ 唔係咁講喎，即係你香港， 即係你嗰啲財大氣粗又要咁嘅態度噶嘛？ 香港政界咧，即係零舍多抽，即係零舍輕抽水嘅。即係你話， 所以其實呢樣嘢可能係學咗呢個英國人嘅陋習，咁樣抽水有乜意思啫？ 唔係，其實最多最嚴重啦，即係呢啲問題咧，最嚴重就係其實人力。人力就成日出呢啲匿名 post， 唔係喺度話，誒邊個邊個乜乜物啊咁樣，即係又唔開名啊，即 係人力又唔係好明佢講咩喎？人民力量 ，OK， 即係又話，唉，即係要有人猜謎咁樣。阿女王都好興㗎，其實阿女王就係咁樣。咁阿女王佢又港女，冇辦法啦，係咪？即係佢即係攞正牌啦。咁但係從政嘅人其實要避免呢樣嘢咯。即係你舔笑都係咁嘅。舔笑佢自己 Facebook 出啲 post 都系咁嘅， 抽水抽乾啊！ 唔系咁啊，边个啊？你讲到系啊，曾玉成仲多添啦，咁密集， 仲喺公众场合，主流传媒 都系冇，唔系即系讲真嗱，我哋呢啲即系一般小市民睇到好兴奋啊，好开心啊咁样样，咁但系真系你对于689嚟讲系冇意义，一个人你对付一个无耻嘅人咧，你抽佢水系伤唔到佢嘅。 唔系，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你真系我嗰个 friend 教我一样嘢系啱。佢话你一无声无息， 系 一拳打落去好过啦。你平时嗨下佢有乜用啊？ 嗱呢啲就 系同埋你觉得你小家，觉得你咧即系其实你已经系对佢积怨好深，所以你咩都要做少少嚟玩下佢，有乜意义啊？你一系就将佢置诸死地， 系啊， 冇得后生，冇得后生吓， 系 一嘢就揼落去嗰度，佢完全唔觉你。好啦，嚟而家你，我得闲又抽下你，Anthony， 得闲又抽下你 ，Anthony， 你都警觉啦、啊，你都醒棚啦、啊，陶君唔妥我喎、啊，系咪？咁我会有戒心噶嘛？好啦，我从来都冇嘢嘅时候，突然间一嘢抌落你嗰度，喂，你系完全唔觉噶？喂，呢个系兵法嚟噶， 唔系 战略嚟噶， 同埋就系话咧，我俾人抽水，我唔反击咧，我仲同佢揽头揽计咧， 咁先醒啊！ 我到我有事嘅时候咧，喐你咧，就唔啲人就唔会觉得我系私怨嚟噶啦。 因为你契弟啊嘛，你契弟咗好耐啊嘛，你 即系我 成日抽我水啊嘛。 等到出师有名嘅时候喐你咧， 冇错啦。 哇，呢个先至系厉害啊！讲真真系 冇错啦， 系嘛？即系所以你话曾玉成咁样样。不过曾玉成嘅问题，我转头翻嚟再讲。 唔系，我觉得呢个咧简单总结一句，休息之前咧，系 IQ 同 EQ 嘅结合嚟。 系， 嗱，我有时都唔得，因为我 EQ 麻麻地嘅，有时即系嗰日心情唔好就即系屌柒你老母，即系唔使细讲， 咁顺口 啊，系点解今日咁顺口？因为有冇两倍， 心情唔好啊，屌你老母！ 但系如果我嗰日心情好嘅话，我会冷静会谂咧，我就可以忍你一板。其实系应该系多忍一板咧。是对件事 是的。 是不是你因为突然间爆除非那条友是跟你很熟。 你说郁闷那些是口黑嘛。口黑的人呢即其实他就是这样。即其实他是会忍得的。这些是会忍得的。 不是他做契弟是得的。 是得的。 所以他。你想想他那次在 沈玉辉。 喂这样跟我讲嘢。喂你喂第一你都好厚面皮先可以咁同我讲嘢㗎嘛。喂你屌咗我几捻耐啊我而家屌返你咁样。我唯一嗰日呢我唔够醒嘅呢就係我应该弹佢一句。喂你屌我得我屌你唔捻得。你屌咗我几捻耐啊仆街你。我行捻开咗佢㗎嘛我见捻到佢都唔捻想见。 如果但如果你真係咁讲嘅话咪小学鸡囉。你屌我屌返你咁样屌你真係。 我下次想咁讲喎，屌！ 咁咪小学鸡咯，真系所以呢啲 唔系咁好笑，佢真系同阿长毛投诉噶。屌你老尾，佢真系当阿长毛我老豆，定系当我阿哥咁捻样？一个郑经汉，一个黄毓民都系咁捻样噶，戇鳩。 系管下啲僆啦咁样。 系啊，咁呢啲长毛而家好醒啊！屌，我而家好少见佢，屌，冇乜同佢讲嘢，咁咪算捻数，耍捻咗佢啦。 哦，咁唔怪得佢咁样讲话冇交集啦，屌，原来就系咁样嚟嘅。唉，好，休息一阵。 三大撚人一個肥肥佬黎屌你老尾一個燒藥丸屌你老母一個鄭經翰三大撚人又出律師信啦屌你老尾真係然後個個自以為自己好撚有江湖地位交風交雨屌你 喂你講咩呀你個吳家雜 你真係大鑊我真係準備著 花生當飯食 我哋最積 HKP 啦伯伯好特別我係燒藥丸 我是郑经翰 我是肥佬撑呢班后生仔